时候一起发疯，耐心当垃圾桶，让我轻轻地说，开心的时候笑到肚子痛，因为有你 I'm not alone。 有自己的步伐摸索，美丽的风景太多，想要走遍世界每个角落，没有你怎么够。 Vino Vino 我们去的风， Vino Vino 加速带我走，有什么美好精彩内容， You've stolen my heart。 Vino Vino Let's go yeah yeah。 Vino Vino 绕地球一周，突发奇想天马行空，我知道你懂。阴天晴天都是一天，谁能阻挡梦想最大，只是现在看见未来。 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人海里。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，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。人生几何能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

决定就值得的前往、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，很失望，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 Inside your